孙悦早年以一曲《祝你平安》而被大家所熟知，在1996年的时候呢，《心情不错》也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唱响之后，便是成为了他的又一个经典曲目，被大家广为传唱。孙悦呢，也是90年代中期中国流行乐坛迅速崛起的最长青、耀眼、传唱金曲最多的女歌手之一。了解完了这样一个内地的女歌手，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草蜢乐队的一首歌哈，他们的成名作《失恋阵线联盟》。阵线联盟也是出自草蜢1990年的同名专辑，在2015年的时候呢，也这首歌也是被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作为了片尾曲，曲风呢是属于那种轻快自然的，旋律呢就像波浪一样，一浪接着一浪冲击着每个人的耳膜。虽然说歌词的主题是失恋，但是唱着唱着就像没有了包袱一样，也对失恋就失恋，让心情好好的给自己放个假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那么这首歌呢，也是出自《家与仙妻》的主题歌，算得上是看过的第一部的台湾电视剧哈，比《还珠格格》还要早，甚至今天还有部分的印象，关于那个神奇镯子的故事。听完了草蜢乐队的这一首欢快型的作品之后，我们接下来要把节奏再次的加快一些，这就是阿妹张惠妹的《Bad Boy》。

此时此刻各位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于肖辉为您带来的音乐导航，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都用30分钟的时间开启属于你自己的听经典的时间，我们继续来听歌吧。 让尘埃带我走，有一种爱叫做放。